福利嘅政策，坊間比較睇到嗰啲咧，就係未能滿足嗰部分嘅多過咧，就已滿足嗰部分。即係我哋只係會做得更好嘅啫，冇最好嘅。 1月12號星期三晚上8點，港台電視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月11日，洪慧文生日宴人数增至214人，确诊女子赴宴前曾私人聚会。 北角女机舱服务员群组出现第六代传播，崇光女售货员染疫或与输入个案相关， 密切接触者检疫缩短至14日，之后家居监察7天。 美俄安全会谈结束，俄方指深入具体，美方称确认不应爆核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一月十一日，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的。早晨各位观众听众。讲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疫情方面，昨日新增24宗的阳性个案，包括之前大家都关心了20岁那个崇光百货的女售货员，之前就说她是源头不明的，现在就验到她的爸爸呢都是有初步阳性的情况的。经过卫生署的追查呢，发现这两妇女呢跟之前在又一城望月楼的群组呢都应该有关系。因为说这个初步阳性的父亲呢，她在屯门的爱定商场是经营药房的，而住在屯门的之前一名40多岁的机舱服务员，男机舱服务员，他在发病之后呢是曾经去过这间药房的。现在同一日呢也去过友一城望月楼，现在就是望月楼群组的源头个案，所以相信这两妇女呢都是跟望月楼的群组是有关系的。另外近日也有一些即是打针方面，政府都宣布了一些新的措施，包括就是说社区接种中心只是给60岁或者以上的人呢是拎这个即日筹的，即是收紧了，只是给一些60岁以上的长者去拎了。另外下个礼拜五起，医工局是提供科兴疫苗的普通科门诊诊所呢都增加数目，由两间增加到24间。成日都说小路仔方面12岁以下呢现在是未有得打这个新冠疫苗的，无论讲科兴抑或是伏必泰疫苗的。有些讲法就是会不会在 Omicron 的威胁之下，小朋友未打针都可能成为一个传播的漏洞呢，风险的漏洞呢。现在呢就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呢今个礼拜就会开会了，就说会讨论是不是降低科兴这个接种年龄门槛啦。伏必泰方面，疫苗代理商就话未即系申请系俾香港嘅小朋友去用嘅。小朋友打针方面，究竟可以点样去堵塞呢一个嘅威胁嘅风险啊、漏洞等等咧？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嘅有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早晨。 早晨，萧生你好，系。 早晨啊，崔俊明，先讲下而家就12岁以下，无论科兴又好，伏必泰又好，都系未打得嘅。点睇现时呢个状态咧？喺 Omicron 之下。 是啊，咁其实呢个群组呢都系一啲高危嘅群组嚟嘅。除咗佢自己高危之外呢，其实点解个細路仔接种系咁重要呢？咁大家知道香港嗰啲长者都有大批长者都驚即系啲副作用啊，都唔对打㗎，即系有慢性病嗰啲有时。咁因为可能佢哋误解咗，以为有亲慢性病就唔打得，或者佢根本都冇心去打嘅。咁其實如果睇翻咧，如果你能夠喺兒童嗰度着手咧，除咗當然要保護呢班細路仔啦，打咗疫苗之後，另外一樣嘢咧，幫細路仔接種咧，其實係一定快過幫長者接種，因為佢哋始終喺學校讀緊書啊嘛，無論小學或者中學啦，或者甚至乎幼稚園。咁其實呢班嘅兒童咧，如果同佢接種咧，個速度咧係第一容易啦。因為你喺學校接種啦，第二咧就係好快達到咧嗰個百分比咧接種率嘅，咁所以點解喺外國都好著重喺兒童接種？雖然啊，而家個 Omicron 喺兒童感染就好少個案，但係兒童嗰個效應咧，其實唔好低估佢啊。 不過我見而家先講伏必泰嚟講咧，就 細路仔打伏必泰咧，同大人打伏必泰咧係有一啲唔同嘅。我見到你哋學會都有一啲嘅建議，嗰個建議係點樣諗？點樣諗法？ 係冇錯。其實到12歲或以上嗰啲就可以打伏必泰啦，即係我哋叫成人伏必泰，即係講緊呢個30微克嘅。咁但係如果11歲五至十一歲嗰啲兒童咧，其實就係打佢嘅成人嘅1/3，即係10微克就夠噶啦，就唔需要。打到咁高劑量嘅，咁同埋咧，佢哋都要打兩針，因為其實兩針咧先至有足夠抗體，同埋可以嗰啲抗體可以留耐啲。咁只不過佢哋相隔5至11歲嘅咧，就相隔8個禮拜打，就唔同大人，大人就有一日差唔多一個月到啦。 三分一嘅劑量嘅考慮係點樣咧？係咪純粹即係、大人同細路仔打伏必泰個分別，就純粹喺個劑量上面咧，入面嘅成分係冇唔同嘅？ 成分冇唔同嘅，嗰啲副成分啊就有啲分別。咁點解成分唔同呢？其實佢哋都做過臨床試驗呢，就係、用1/3成人嘅劑量呢，都已經達到嗰個安全性、有效性同埋嗰個免疫反應。咁所以其實1/3個好處，除咗即係達到嗰個反應之外呢，另外佢有心肌炎嘅機會都減低好多，因為佢個劑量比較低啲。咁同埋佢而家相隔係8個禮拜啦，就唔係有一日。咁有一日就大家知道就3個禮拜啦。如果相8個禮拜咧，佢有心肌炎嘅機會更加少添。咁所以其實已經係比較安全嘅做法嚟㗎。 可唔可以講下即係而家要變咗一個兒童伏必泰，係咪一定要藥廠去提供？頭先你話其實1/3劑量就可以幫啲小朋友打啦嘛。理論上係咪可以用而家嘅成人伏必泰，我哋自己抽1/3出嚟，再稀釋佢，再幫啲小朋友打，又得唔得嘅咧？ 係嗱，睇翻而家嘅情形咧，即係政府啊，或者有大學嗰個學者都有講話，而家輝瑞啊、復星啊，都比較慢申請呢個兒童5至11歲嘅降低個年齡。其實個原因咧並不是佢哋冇科學嘅證據，或者佢哋啲科學證據好慢，咁其實係純粹係佢哋冇個意欲去申請。因為原因咧，如果你申請咗之後咧，佢達唔到嗰個供應嗰個要求，因為其實而家全世界都希望有兒童嘅伏必泰。兒童伏必泰同大人又有啲唔同，因為個劑量係低啲嘅。咁既然佢哋生產嗰、那個水平做唔到即係穩定嘅供應咧，其實佢哋冇個意欲去申請嘅。咁即係你申請咗又達唔到個供應咧，其實會有機會佢哋間公司係要賠償啊，或者甚至乎可能影響個聲譽。咁第二樣嘢啦，咁其實學會點解要建議用大人劑量咧？其實用大人劑量咧，其實喺醫學界唔係即係用大人嗰個劑型啊，即係用嗰啲。藥呢其實不是一個罕有的，譬如我們有些抗生素呢其實都得大人的，如果你用細路呢都要用大人的，用少一點或者稀釋一點那就用到的。所以學會呢就建議，不如既然我們有成人劑型的伏必泰，不如抽取1/3的劑量來幫兒童的接種。其實呢幫兒童接種為什麼這麼重要呢？其實剛才說了，因為第一它夠快，即是多些人可以接種的速度呢，兒童的速度是快過長者的。第二樣嘢咧，就其實兒童一接種咗之後咧，嗰、那個嘅屏障啊，我哋叫免疫嘅屏障嗰個建立咧，就更加確立添嚇。 但我想知道，譬如如果我哋而家用成人嘅嗰、那個嘅伏必泰去自己抽1/3嘅劑量啦，去出嚟做一個兒童嘅伏必泰啦，如果可以自己咁做，咁上乜藥廠去申請咧？係咪中間係有啲唔同嘅位置，或者自己抽係有可能有一啲危險喺度咧？ 其實自己抽咧就要訓練過同埋有啲技術嘅，因為點解咧？如果真係1/3成人劑量咧，就要抽0.1毫升嘅，0.1毫升咧唔係做唔到嘅嚇。咁其實我哋藥劑師其實喺醫院咧，就係好多時都要抽咁細微嘅毫升，就只不過你要訓練啦，同埋用嘅譬如話我哋嘅針筒咧，要特別嘅針筒咧就做到嘅。嗱，點解藥廠會整啲叫兒童伏必泰唔整啲？唔好似我哋建議話，不如用大人啦。咁其實就原因，因為佢嗰啲副成分係有啲唔同啊。咁但係個同埋方便啦，始終你兒童嗰啲你唔需要抽到咁細，因為兒童其實可以用0.3毫升嘅達至到，而家要用大人就要用0.1咁所以咧，其實因為燃眉之急啦，同埋我先講過，因為Omicron變種個肆虐啦，咁其實真係要變通下，即係會唔會考慮好似英國咁？即係准許用大人，不過抽得細啲，係0.1就唔係0.3毫升。 可唔可以講下所謂副成分有啲唔同係啲咩嚟 㗎？副成分係咩嚟咧？其實係穩定裏面啲主要成分，即係我哋叫做 嗰啲叫 mRNA 嚇嗰啲成分嘅嗰啲核糖核酸嚇，咁、所以其實佢都係去穩定性嘅啫。咁但係其實個分別嘅主要係主要成分係重要嘅嚇。咁就係其實英國點解批准咧？佢哋都睇到咧，其實個供應兒童伏必泰供應咧都會阻滯嗰、那個嗰、那個接種啊。咁所以佢哋都。英國政府都准許用大人的劑型， 即英國政府都是沒有獲得說藥廠申請這個的兒童伏必泰，他們自己用自己的方法，用大人的方法抽一個適合兒童的份量出來，他們都是這樣的。 他們英國政府是怎樣呢？就他們現在都是在看看這個輝瑞 BioNTech 可不可以供應到，如果他們不供應到，他們都留條後路就說用大人的、就現時看回 BioNTech 供應英國和美國呢，其實都是比較短缺的。咁但係即係佢英國政府就睇到有機會啊，即係如果最迫不得已咧，佢可以用大人嘅劑型嚇。 嗯，但係佢哋譬如用大人嘅劑型，又可能係即係抽個份量細啲。你哋建議咧，你哋學會建議就係話兩針之間係隔八個禮拜啊嘛。如果係打落去小朋友嗰度，英國嗰方面又係咪咁咧？如果隔八個禮拜，我又想反而知，因為嗱劑量少咗，唔係應該嗰、那個副作用啊，或者個反應應該低啲咁樣。譬如大人嚟講，個劑量高啲，都唔係隔八個禮拜咁耐喎。點解你哋會建議隔八個禮拜咁長嘅咧？ 嗱，呢個八個禮拜咧，其實都係英國政府嘅考量嚟嘅，因為八個禮拜個好處咧，就係第一頭先講過啦。越隔得長啊，佢哋有研究發現到咧，即係比較隔耐啲咧，即係唔使咁急廿一日咁快咧，佢嗰、那個出現心肌炎嗰個風險咧就降低起碼十倍啊。咁、另外第二樣嘢咧，就越隔得耐咧，反而嗰個免疫個反應咧仲強啲，因為令到啲抗體容易啲成熟啲，咁就更加嗰啲抗體個水平就會高啲添。咁、所以其實喺細路仔八個禮拜，佢哋有呢個研究證明到係。有效啦，同埋安全嘅。 頭先你都講到話要打兩針啦，咁同個劑量少有冇關係嘅？因為譬如之前青少年，我記得有衡量過會唔會有呢個心肌炎嗰啲嘅風險嘅時候咧，其實打一針已經一針伏必泰咧已經話叫做係完成接種嗰個定義啦嘛。但係你話如果係打落小朋友嗰度就打兩針嘅，點解會有咁嘅考慮咧？ 啊，問得好嗱，其實嘅香港政府當時話嗰啲12至17歲嗰啲打一針咧，其實基於因為香港出現呢個心肌炎嗰、那個嘅個事件嘅數目咧，個比率咧係高過外國嘅，咁所以佢哋決定暫時打住一針先，啊基於係暫時喎。咁但係多越多數據出啦，因為多啲發覺兩針如果隔呢個，譬如話係12至17歲係隔呢個12個禮拜啦，嚇咁頭先講過啦，5至11歲就隔8個禮拜啦，咁嗰個心肌炎嘅嗰個出現率咧就會降低好低嘅。咁所以而家先至會建議翻佢哋打第二針。嗱，點解打要打第二針，要補打多一針咧？因為其實打一針係唔足夠嘅，因為個出現個抗體水平比較低啲，同埋佢未必可以留耐啲喺身體。咁一定要打兩針咧，令到個免疫系統產生啲抗體咧，係比較多啲啦，同埋可以留喺身體落啲。 其實我都想問下崔俊明，因為你頭先提到話點解冇咁多兒童伏必泰，或者唔申請住，可能涉及一個供貨嘅問題，未必即係可能供不應求啦。簡單啲嚟講就係 冇錯冇錯。 但係其實你都啲兒童伏必泰其實都係嚟自大人伏必泰嘅主要成分啦，可能有啲副成分唔同，要變做兒童伏必泰真係咁困難嘅咩？要供貨方面 嚇，呢、這個好緊要一樣嘢咧，就係、其實唔困難嘅，喺技術上係唔困難嘅，只不過因為個廠房而家要供應大人。但大家都知道，即係 mRNA 係主力一個新冠疫苗嘅需求好大嘅，即係全世界即係個大人個需求大啦。咁佢個廠房嗰個容量啊，個能量咧就做唔到。咁所以其實佢而家考慮喺其他國家就會開一啲新嘅廠房嘅生產線，希望去滿足翻呢個全球嘅需要。其實主要就唔係嗰個技術嘅困難，主要係根本嗰個廠房已經。可能有機會已經爆滿 嘅。O、okay, K， 即係生產大人嗰啲可能已經好忙啦，咁樣所以生產細路嗰啲都未必有位。 所以其實佢哋就並不是嗰啲科學證據唔足夠啊，或者係比較係慢啲啊。其實主要因為佢如果真係承諾咗，真係要申請承諾咗得咗咧，咁其實佢冇供應，咁所以佢擔心呢樣嘢。 另外如果你哋個建議真係落實嘅話，即係話一支大人可以變三支小朋友嘅伏必泰啦，咁每次抽出嚟就要抽定三支嘅咯，實際上係咪要咁樣噶？ 其實一支大人咧可以有六個，可以足夠六個人嘅接種嘅，嚇、即係六劑。咁如果你係三分一，其實係18個細路仔，其實一支咧已經足夠18個細路仔。咁同埋頭先提到啦，其實嗰個速度啊，即係我諗比 當然而家政府都開多啲接種中心啊，希望啲長者接種啦。之餘咧，其實如果加快細路仔接種咧，其實就會令到那個成長咧更加快去建立嘅嚇。 嗯 ，OK， 唔該曬崔俊明，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崔俊明咧就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嚟嘅，同我哋講到而家兒童方面，尤其是12歲以下，其實係未打得呢個新冠疫苗嘅。咁啊，講到復必泰方面啦，雖然佢哋藥廠未申請，但係咪可以都有方法俾到兒童係打針嘅咧？咁佢哋就建議話，係咪從大人嗰個嘅復必泰劑量嗰度係注射三分一，就作為一個嘅兒童打復必泰嗰個嘅劑量咧？你又點睇18723111？點睇學會呢一個嘅建議？佢哋話呢個建議其實都係仿效英國嗰方面嘅咁。啊，另外講到啦，頭先疫情方面喺有一啲嘅不明源頭個案，亦都有啲不明源頭個案懷疑係同其他群組咧都追蹤到係有關係嘅咁。嗱，另外就係檢疫方面啦，見到因為多個嘅感染群組啦，咁一啲密切接觸者咧都要去竹篙灣嗰度做檢疫。不過見到衞生防護中心都形容啲檢疫中心咧都幾乎冇位啊咁。咁所以咧最新嘅決定咧就係由21日呢一個嘅密切接觸者嘅檢疫期咧就變為14+7，即係話14日咧就喺一啲檢疫設施度做，另外個7日咧就係家居監察，咁期間咧就可以外出。咁啊，當中第19日咧就可以再去做一個嘅檢測噶。咁你又點睇咧？18723111，18723111喺一啲檢疫設施未即係都差唔多爆嘅時候，用一個咁嘅方式去處理。18723111，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喺電話旁邊傾啊。有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曾其恩醫生，想講下20歲嗰、那個崇光百貨女售貨員嗰個個案先。佢爸爸都陽初步陽性啦，而家就話亦都懷疑係同望月樓嗰個有關係，因為話嗰、那個嘅空少咧係曾嗰、那個嘅機組人員啦，44歲嗰個男機組人員咧曾經去過藥房嘅病發之後，而家係咪都算係追蹤到唔係叫做源頭不明啦？同埋佢爸爸始終做藥房嗰、那個風險有幾高咧？ 嗱，的而且確即係追蹤得到嘅，咁當然係好啦。咁但問題即係望月樓事件，其實都已經發生咗一段時間。咁而家即係有呢位人士啦，即係譬如崇光百貨嘅女售貨員，同埋佢屋企人有感染啦、確診啦。咁其實咧，即係代表佢都喺個社區度有一段時間。如果佢譬如佢爸爸本身做藥房，咁當然佢即係有機會接觸好多街坊啊，其他即係社區嘅人士啊等等。嗱，要視乎翻佢即係平時佢戴住口罩嗰、那個時間夠唔夠長啦、啊，咁同埋佢自己嘅個人嘅衞生係點啦。咁所以而家暫時咧就好難評論得到究竟即係佢引致到。會有幾多人會同人哋受感染？咁我相信衞生防護中心咧都會盡快咧係呼籲，即係曾幾何時，即係譬如去過某一間藥房嘅，或者本身係同呢位即係受感染嘅爸爸咧係即係有往來過嘅，喺最近，即係譬如我哋講緊呢14日啦嚇。咁可能就需要同衞生防護中心聯絡，再加埋做檢測。 嗯，但呢個就即係啲客人去嗰個藥房，可能都係靠自己報嘅，因為衞生防護中心都未必追蹤到咁多或者全部嘅客人嘅。呢一方面嘅追蹤有冇啲咩即係可以再做好啲咧？如果係日後防止再發生類似嘅呢啲情況， 即係而且佢係難嘅。我相信藥房咧，佢可能未必會即係有一個我哋叫安心出行嘅。二維碼俾啲客人去嘟嘅，咁啊，所以喺咁嘅情況下係難啲去識別啦。咁啊，所以變相有陣時我哋即係喺咁嘅情況下，你有機會要透過即係譬如佢本身有 CCTV 啊，或者佢有其他即係用電子收費嘅記錄咧，希望可以揾得到。咁但係問題依個都係一個滯後嘅方法。你話嚟緊會有啲咩方法，即係話本身會唔會話所有店鋪你都一定要唔理你係食肆又好，唔係食肆又好，你總之入到一個商鋪咧，你就要嘟嗱，咁呢個就要睇睇政府跟進落嚟嘅做法。

2022年1月11日，洪慧文生日宴人数增至214人，确诊女子赴宴前曾私人聚会。 北角女机舱服务员群组出现第六代传播，崇光女售货员染疫或与输入个案相关。 密切接触者检疫缩短至14日，之后家居监察7天。 美俄安全会谈结束，俄方指深入具体，美方称确认不应爆核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近日喺一啲嘅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咧，都有啲人龙出现，所以见到政府寻日都公布啊，就话社区接种中心咧，嗰啲嘅即日筹啊，会而家系只系俾60岁或者以上嘅人拎啊，今日开始就会系有呢个安排啦。见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都话啦，即系今日起嘅接种量咧会较元旦咧系增加30%，都呼吁市民咧。是盡量預約啦，咁啊便利啲長者啊。咁而家喺新嘅安排之下，講緊呢個嘅即日籌啦，陪同長者去打針嘅人士咧，就唔會再被安排咧係一齊打針啦，係要另行去預約嘅咁。但呢個安排咧就唔影響即係新冠疫苗康復者接種第一劑疫苗6個月之後去社區中心咧係即場打第二針嘅咁。總之呢一個嘅即日籌而家就係會縮到去60歲或者以上嘅人士咧就可以拎嘅。你又點睇呢個安排？1872311，讲下或者整体打针嘅情况都可以讲下嘅。头先讲到疫情，我继续同曾奇恩医生倾先。电话旁边有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奇恩，早晨。 你好，萧乐文。 曾医生啊，头先讲到一啲嘅个案啦，咁另外见到有报道都关心到港区人大代表洪慧文生日会嗰个嘅事件，咁因为而家卫生防护中心咧发现涉及嘅人数咧，比起几日之前咧都系多嘅，就系、是、由1月6日揭发嗰阵咧就系过百人啦，咁最新咧就话系出席人数系214人嘅咁，喺卫生当局啦，喺掌握当晚出席的人数方面是不是似乎追踪或者掌握一些资料方面都是有些不足，或者在这些這情况对于社区的风险又怎样 呢？是啊，的而且确是挺难的，就是卫生防护中心的同事在短时间之内要追踪得到这么多人呢，那我想即如果你没有一些的方法去追踪呢，是很容易走漏过。咁包括即係譬如我哋講緊有冇 CCTV 啦，或者譬如有冇安心出行啦，或者其他方法啦，咁、所以呢部分呢，我諗亦要即係我諗都要呼籲返，即係如果真係有機會出席嗰個嘅話呢，係都要盡快同衛生防護中心嘅人聯絡。因為有陣時我諗我哋都要明白，就係、是、譬如生日會，咁你可能是即興諗住到一到功課跟住走，咁但係問題即係呢啲咧，可能就未必喺個名單裏邊。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可能即係見到有好多人喺度，咁可能入咗去跟住就即刻走翻出嚟，佢未必逗留。咁我諗即係有好多呢啲咁嘅可能性咧，我諗我唔會排除嘅。咁所以變相咧就話你話有冇機會仲會有一啲隱性嘅患者可能被揾到，我唔排除呢個可能性，同埋呢個可能性有冇喺度，絕對有喺度、 因為如果而家名單未掌握，即係可能亦都有可能係喺9:30之後，即係嗰位37歲而家係確診嘅人士喺個即係宴會嘅時候出現嗰個時間係出現啦。咁如果就算你而家先至係通報你話啊，我當時有出現過嘅話，其實個潛伏期可能已經過咗，因為由3日到而家咁都超過1個禮拜嘅咯喎，呢個情況即係已經可能係有機會，如果你感染咗嘅話，係入咗社區啦嘛。 係的而且確我哋 即係再通報有冇意思咧？即係其實意思 有絕對有意思，因為其實你唔可能話有一個患者係喺個社區繼續流連啊，或者係繼續翻工啊等等。其實未遲嘅，所以我變咗我希望覺得咧，就係話如果你而家發覺嘅你覺得咦真係都覺得都無論你逗留咗幾耐咧，我自己覺得佢都應該要同衛生防護中心嘅同事去講清楚啦。 OK， 咁呢部分我相信有赖各位帮手。 另外咧，宴会而家就话两名嘅确诊者啦，咁讲佢哋喺出席呢个生日会之前咧，其实佢哋一共五个人咧系有去过另一个聚会，就话涉及喺江乐道西115号咁。不过有传媒就发现话，其实呢、這、一个街号咧就冇嘅，亦都唔见佢喺个强检名单嘅。如果有两个确诊者曾经出席过聚会，又涉及一个呢、這个地方啦，但系而家有强检名单又冇啦。这个的情况你又怎么看 呢？如果真的确诊者是当其时在某一个地方停留过一段时间呢，我相信都需要即是列作一个强检的名单的。因为我们如果真的怎样定义为密切接触者呢，其实就是当然就是接触那位人士他没有戴口罩的时候，他一定是很大机会会感染到。但是你如果你即使戴了口罩的话呢，其实你在同一个空间呢，你超过两个钟呢，其实呢你都会被定义为即是密切接触者的。有时我哋唔好諗住只係用嗰十五分钟，即是通常以往就话十五分钟，但问题如果你长时间暴露在同一个空间，而那个空间呢就是个确诊者都本身睇到的。你即使有戴口罩呢，你都唔可以界定為你同佢即係唔係密切接觸者。我諗有呢啲咁嘅因素，我諗社會大眾要知，因為咧好多時咧呢啲咁嘅因素咧都會取決於當其時你嗰個空間嗰個抽風系統係咪理想嘅。 另外我就想問檢疫嗰方面啦，密切接觸者原本個檢疫期就係21日嘅，咁而家就因應即係嗰啲設施都爆滿啦，咁同埋就係話嗰個 Omicron 嗰個潛伏期相對短一啲，咁所以咧就話14+7，14日喺啲檢疫設施做檢疫，另外有7日咧就係家居監察期間可以係外出嘅。點睇呢一個嘅做法咧？有冇機會即係潛伏期而家雖然話 Omicron 係短啫，有冇機會係有走漏嘅機會咧？ 我自己就唔覺得會有機會走漏嘅，因為其實我哋大部分都知道 Omicron 嘅潛伏期咧係0-8日，咁所以喺呢部分咧，如果特區政府衞生防護中心佢將個定義係擺喺14日咧，咁其實都好穩陣下嘅，咁再加埋7天嘅居家隔離檢疫、醫學觀察，咁其實我相信已經係捉到部分。即係捉到大部分嘅，基本上應該好難走漏。 但會走漏咯，即係有少部分。同埋我想知道，如果你家居監察咧，有機會外出啦，又有冇一啲嘅風險？同埋佢只係喺第19日咧，就做一個社區檢測中心嘅檢測嘅。呢啲又有冇啲措施？就算你俾你有7日係做家居監察，都可以有多少少嘅嘢做咧？ 家居監察的而且確即係需要配合埋其他嘅一啲。法律上嘅刑責嘅，同埋有譬如電子手帶啊，即係可以識別得到佢有冇離開過佢個處所啊，等等。 但係佢而家話期間可以外出嘅嗰度。 係啊係啊，即係我諗當然你一定要有一個特定嘅範圍俾佢啦，同埋咧就係嗰個時間唔可以係即係太過離譜啊等等咯。咁我相信一定要有所規範同埋有法律上嘅認責，如果唔遵守。 OK， 好啊，唔该晒曾其恩医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曾其恩咧就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讲到一啲嘅检疫嘅期由21日缩到14日，另外再加7日嘅家居监察，你又点睇？1872311，1872311，整体疫情都可以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电话旁边有陈太打上嚟，早晨。 早晨啊，我系陈太啊。 系你好，请讲。 系你好，系我咧就系喺12月30日咧。就我同我丈夫咧，就去黄室堡15A楼嘅东海汇拉菲特酒家嗰度咧，系9:30至11:30咁上紧嘅时段咧，就饮茶嘅。咁其后咧就系、是、政府公布咧嗰、那个时段咧就有 Omicron 嘅确诊者饮茶，咁样就喺1月5号嘅早上咧，卫生署咧就通知我哋夫妇咧要做呢个病毒嘅检测。咁於是我哋即刻下晝咧就去愛丁堡廣場嗰度做檢測啦。咁第二日嘅早上咧，即係1月6号咧，就收到衛生署嘅通知，話檢測嘅結果咧係陰性嘅咁樣。 咁事實上咧，我哋夫婦咧都已經打咗兩針嘅伏必泰，分別咧就喺呢個五月咧同埋七月份咧，即係完成咗第二針嘅伏必泰嘅疫苗噶啦。咁但係咧喺琴日嘅時間咧，即係一月十號啦，距離我哋飲茶咧係十一日咧，就接到衛生署通知咧，就話要我哋夫婦咧去呢個竹篙灣嘅檢疫中心嗰度咧，係隔離廿一日咁樣，即係咧就。隔離至到一月二十一日，咁但係同日咧，琴日咧就政府宣布咧，就話因為考慮到 Omicron 嘅潛伏期咧較短咧，咁佢咧可以個密切接觸者咧隔離期間係由廿一日可以縮短到十四日，同埋加七日嗰個家居醫學監察咁樣。咁我哋於是咧就即刻問咧，即係衛生署嘅人員咧，可唔可以我哋同樣咧都係？縮短個隔離期間至到十四日呢，咁但係佢哋咧就話唔係唔可以，就只係由琴日開始嗰個個案咧，先至可以生效咁樣。咁所以我咧就想問一下啦，即係其實咧佢哋咧得到一個結論，就係話 Omicron 嘅潛伏期較短，就因應之前嘅發病率而得出呢個結果噶嘛。咁點解我哋呢啲？早一批的密切接觸者仍然要繼續隔離21日，不是跟昨日開始的個案一樣可以縮短到14天呢？ 不過這個可能就是一個行政的便利，會不會是這樣呢？ 是的，就是如果因應一些行政上的不知是不是啱的做法呢，而令到我們呢是即係多咗隔離期間，其實如果我哋可以早啲離開嘅話咧，亦都可以騰出多啲竹篙灣檢疫中心嘅房間去備用。咁另外我咧係想講下我嘅個案。我嘅個案咧就是、我嘅丈夫咧係已經係73歲咧，曾經中風同埋咧患咗癌症嘅，佢有多種疾病嘅長期嘅病患者。而竹篙灣嘅檢疫中心咧係冇暖氣嘅設備，咁而家咧天寒地凍咁樣咧，沖涼咧又冇冷氣咧，冇暖氣咧，咁變咗咧對我哋係有一定嘅危險啦。同埋咧，我哋根本咧一月五號做咗病毒嘅檢測，已經係陰性，亦都打咗兩針嘅伏必泰，咁係唔係可以咧？我咧就而家要求政府咧。一定要咧重新檢視佢呢個政策係有乜嘢道理嚇，有乜嘢依據係話早一批嘅接觸者就唔可以係縮減至到十四天嘅隔離期。我希望咧佢可以改變呢個政策，令到我哋咧即係都唔好話要蹲喺呢一個竹篙灣檢疫中心咁耐，而引致到我哋咧直情咧。有生命的危險。 明白啊，陳太嗰個個案，咁佢最主要就係因為今次最新因為即係竹篙灣嗰個嘅檢疫設施容量嘅問題啦，同埋考慮到 Omicron 嗰個嘅潛伏期相對短啦，咁其實縮減到嗰個檢疫期由21日去到14+7，有7日就係喺家居做一個嘅監察嘅咁。咁佢就話其實因為呢個措施咧就由尋日嘅個案開始去計嘅，咁所以但阿陳太嗰個情況咧就係再涉及再早前啲嘅個案，咁佢就話點解？你既然是都是一些 Omicron， 大家的考慮一樣的時候，為什麼不是可以跟著縮短那個檢疫期呢？還有他講到他先生的情況，歡迎大家打來1872311，講一下你的看法，會不會好像陳太那樣都是一些變成密切接觸者要去做檢疫呢？有沒有類似這樣的經歷，或者整體整個疫情都可以講一下你的看法，1872311。另外有關於長者接種率都想跟大家講一下，因為經常都說長者接種率現在未算好高的，咁見到政府專家顧問咧梁卓偉咧，亦都建議喺院舍嘅長者咧，就會唔會實行一個默許機制？咁不過見到政府都話，其實而家院舍外展隊咧已經實施咗相關安排啦，就係話醫生喺評估一啲長者係適宜打針啦。咁而除非啲長者或者佢嘅家屬係表明係唔願意打嘅話咧，否則都會為長者打針嘅。而家成個安排嘅情況係順唔順利咧？會唔會都令到多咗長者係打針咧？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有安老服務協會主席陳志玉，早晨。 早晨，施樂文。 早晨，陳志玉，剛才講呢個安排，而家實行嘅情況係點？係咪全港嘅院舍都已經做緊嘅？ 而家安老院舍其實全港嘅院舍咧都推行緊一個主動評估同埋接種疫苗嘅安排嘅。咁因為當然安老院舍有700多間啦，咁部分嘅安老院舍咧目前仍然係即係處理緊嗰、那個即係醫生嗰個安排啦，即係有可能嗰個時間啊，去到二月份先至有一啲醫療機構啦，去院舍幫長者做評估同埋接種疫苗嘅。 嗯，但我想問一下陳志玉啦，因為呢個安排就話，如果冇即家屬啦。除非家屬啦，或者啲長者咧，係表明唔願意接種啦。其實所謂表明唔願意接種係咩意思咧？係佢哋冇話反對啊，定係佢真係講明我願意接種啦，定係我講明唔願意接種咧？即係我表明一個意願同我冇特別表明係兩樣嘢嚟噶嘛？究竟係要點樣先至會安排個長者打針？ 而家嗰個安排咧，最主要就係安老院舍其實會安排到診嘅醫生咧，就先幫長者做咗個評估嘅，即係如果個長者係適合接種嘅疫苗嘅話咧，就安老院舍就會聯絡屋企人。即係等屋企人簽翻一張回條俾院舍嘅，咁嗰個回條入邊咧，其實有三個選擇嘅，即係第一樣嘢就屋企人係贊成即係接種疫苗啦。 嗯。 第二個選擇亦都可以選擇唔反對即係接種疫苗嘅。如果屋企人係填咗贊成或者唔反對嘅話咧，就基本上醫生都會幫個長者去接種噶啦。 嗯。 除非家人。剔咗第三個選擇，就係佢唔贊成個長者接種嘅疫苗嘅。當然佢亦都清楚明白，即係如果老人家冇接種疫苗，喺疫情底下係相當危險嘅一個情況啦。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屋企人有清晰嘅意願表達咗出嚟，咁院舍就唔會幫個長者咧處理呢個疫苗嘅接種嘅。 啊，咁就好清晰啦。咁但係有冇啲情況係可能聯絡唔到個家屬嘅，或者家屬係冇直接答呢兩個答案？咁點樣安排啲長者去唔去打針咧？ 反而係安老院舍入面咧，其實都有一部分嘅長者咧，佢未必有家人嘅。老人家亦都唔可以自己做到呢個決定嘅。咁呢類型嘅長者咧，就其實會交由醫生咧去評估，然之後決定幫個長者接種疫苗嘅。咁至於話其他嘅長者咧，其實喺安老院舍咧，一般都唔會聯絡到聯絡唔到家人嘅，因為喺安老院舍其實都有每一位長者佢嗰個監護人或者家人嘅聯絡資料，咁院舍其實係可以處理到嘅，只不過而家都比較少會出現一啲家人咧就唔回覆嘅，即係其實佢都需要有個清晰嗰個意願咧係表達翻出嚟，咁呢個對於屋企人嚟講咧，其實都係需要去配合嘅。 嗯，整體呢個叫做主動評估接種嘅計劃，對於接種率嘅推動啦，你覺得觀察上面？系咪帮咗几多咧？多唔多即系长者因为呢个计划而系打针嘅咧？而家其实 过去两个月呢一个计划增加咗长者嗰个接种率咧，就唔算高嘅。当然同嗰个疫情嘅关系系有好大嘅影响咧。即系譬如而家香港其实爆发咗第五波嘅疫情。我相信有好多嘅家人啦，要重新考慮即係老人家接種疫苗嗰個需要咧。坦白講，喺而家呢個疫情底下咧，入住安老院舍嘅長者，其實個處境係相當危險嘅，因為喺社區爆發咗一個疫情之後咧，去到安老院舍再度爆發疫情咧，只係時間嘅問題嘅啫。所以就而家喺社區或者院舍入邊。嘅長者咧，其實係有一個迫切嘅需要咧，係盡快去處理疫苗嘅接種安排。 嗯，我見局長咧，聶德權局長講到呢個計劃嗰陣咧，佢都話而家嘅阻力好多時候嚟自家屬啦，好多家人係反對接種嘅。喺呢一個叫主動評估接種計劃之下，係咪都啲家人填回條嗰陣都比較多係填話反對嗰個嘅長者去打針嘅？ 具體嗰個數字我哋唔掌握得到，即係因為有 關的安排呢就其實仍然是進行緊的，目前都沒有一個具體的數字可以分析得到，即是究竟反對的長者那個人數是有多少。嗯，但是我們看回現在那個疫情呢，其實跟兩個星期之前呢已經是截然不同的了。嗯，即是現在香港已經是再度爆發那個疫情嘛。嗯，所以對於家人來說呢，其實就那個危機感呢應該是比之前高了很多。 有没有多了主动问话叫院士帮他们打针呢？而之前可能是未必很想打的。 有的有家人来讲，其实这一两天都已经是主动打电话去院社，即是去联络返院社，即是如果一个长者要接种疫苗方面，希望院社可以协助，即是安排医生去处理。 嗯，他们对于医生评估的信心高不高的家属方面？ 家屬嚟講咧，其實絕大部分無論係長者家屬都好啦，其實都信任醫生嘅，即係只要醫生嚟講咧，其實都係可以幫個長者做到個評估嘅話咧，其實對於接種疫苗方面咧，唔會有太大嘅問題咯。 嗯，不過暫時都係得科興可以院社打，係咪？ 院社主要都是接种科兴为主的，当然现在在社区的疫苗接种中心其实长者都有职业筹的。咁如果住在院社的长者都希望接种伏必泰的话，咁其实这个都是可以安排得到的。 嗯 ，OK， 好啊，唔该晒陈志玉，多谢你同你喺电话倾到呢度。陈志玉咧就系安老服务协会主席嚟噶，同我哋讲到咧，而家其实喺一啲安老院舍或者残疾人士院舍咧，都有推行一个叫做主动评估接种计划嘅，咁就系如果系经医生评估系适合打针啦，咁佢屋企人又冇反对啦，而嗰个长者咧或当事人咧又同意嘅话咧，咁就系会接种疫苗嘅。对于长者方面嘅接种，你又点睇？18723一整体疫情方面或者一啲检疫设施措施方面点睇？18723一 未接种疫苗嘅20岁崇光女售货员确诊，佢父亲亦都初步确诊，源头怀疑系引爆望月楼群组嘅国泰空少。卫生防护中心已经进行基因排序，确定关联。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初确父亲主要逗留喺佢经营嘅屯门爱定商场一间药房。44岁嘅空中服务员上个月27号亦都曾经到该药房购物，怀疑同望月楼群组相关。大公报报道， 明报报道，港区人大代表洪慧文嘅生日会宾客名单越揭越长。卫生署寻日公布最新揾到214人，其中104人要检疫，即系比起前日所知嘅再增加12人要检疫。署方表示，不排除仍然有其他人曾经出席。另外，其中两名染疫者出席生日会前曾经同另外3个人到西营盘聚会，期间有饮食。卫生署前日曾经公布聚会地点是干诺道西115号，但是明报记者在干诺道西一带未能够找到115号。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多次是被追问正确地点，他只是说那里是属于私人地方。政府昨日凌晨公布的强制检测名单当中亦都没有包括干诺道西。有医生表示，政府是应该将聚会所在的大厦纳入强制检测较为稳妥。明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香港社区爆发多个变种病毒 Omicron 的传播链，不少接种中心连日大排长龙。由于高危群组80岁以上的长者只有23人已经打针，为了鼓励长者接种，特区政府宣布今日起接种中心只会向60岁或以上人士派发即日筹，方便不懂得上网预约的长者到场打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特区政府已经增加人手和接种时间，今日接种量将会比1月1号增加30%。文汇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新一届立法会全体90名议员都需要按照议事规则的规定，在听日首次立法会会议召开前提供个人利益详情。而立法会网页昨日就率先上载了其中26位议员的申报资料，当中包括14位议会新丁。名单当中有4名议员没有申报拥有物业，亦都有议员申报拥有3个私家车车位，另外有6名议员在内地拥有物业。网站资料会陆续更新。东方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海洋公园早前发生财困危机，香港理工大学校董会主席林大辉接受星岛日报专访的时候表示，随着本港融入大湾区发展，海洋公园的发展已经大不如前，但是同时本港大专教育正不断发展，当中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浸会大学以及香港城市大学等3间位于市区的大学就因为校园面积不足 以致發展受限，因此提出大膽建議，直接將該三所大學搬入海洋公園現址，興建一個超級大學城。是《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的社評說， Omicron 本地個案持續增加，如果再有更多不明源頭個案，當局是有必要採取更多措施，防止疫情海嘯式爆發。上至政府高官，下至一般市民都要負起應有責任。政府防疫工作不到位，必須改善。部分人未有恪守防疫規定，不用安心出行，迴避強制檢測等等，當局應該嚴格執法。明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香港已經累積多宗 Omicron 的本地確診個案，日前社區有多少條傳播鏈沒人能知，與其被動地等待確診者出現再追蹤密切接觸者，不如主動出擊，通過全民檢測找出隱形傳播鏈。社評認為香港有能力、有條件、有必要全民檢測，關鍵在於願不願意做，有沒有這個決心和魄力去推動。大公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說，新一屆立法會首次大會將會在明天召開，特首林鄭月娥將會公布重組政策局細節，希望能夠提高政府的高效運作，更加能夠落實行政主導，但是政府架構改組需要因應實際情況進行整合，避免政出多門，減少官僚作風，而當局亦都要做好控疫工作，減少甩轆，才能夠爭取議員合作和市民支持。星島日報社論。 成報社論，香港保護兒童會轄下同樂居再有八名女職員涉嫌虐兒被捕，換言之，大約已經有三分之一的職員被捕，情況極為嚴重。社論說，有理由相信這些虐兒手段是廣泛使用，院長難言不知情。縱使案件已經進入司法程序，但是社署署長梁仲泰不應該嘆慢板，等候營運方交調查報告才採取行動，應該果斷地要求院長停職候查，等公眾安心。成報社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Didi 同你讲啊，呈祥道来回方向受交通意外都好挤塞㗎，特别系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嗰段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啦，近彩虹村。咁重复多次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都好长啦，排到去龙翔道近彩虹村。咁另外，呈祥道反方向去观塘，近住天主教坟场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咁影响到而家青山公路去呈祥道，龙尾就喺中山台啊。咁重复多次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咁影响到而家青山公路去翻呈祥道咯，龙尾排到去中山台。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呈祥道去荃湾，咁啊改行其他道路咯。而你想行呈祥道去观塘的话呢，就要行那段是过了天主教坟场那段，因为之后的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出。在港岛区深水湾道近南丰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在屈地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在油站对出。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就在骏景园，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龙尾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蔡元培请陈独秀安心留在北大，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再深入一些。另一方面，毛泽东拿出请愿书，通陈张敬尧六项罪状，并要求将他逐出湖南。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2022年1月11日，洪慧文生日宴人数增至214人，确诊女子赴宴前曾私人聚会。 北角女机舱服务员群组出现第六代传播，崇光女售货员染疫或与输入个案相关， 密切接触者检疫缩短至14日，之后家居监察7天。 美俄安全会谈结束，俄方指深入具体，美方称确认不应爆核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咧，竹篙灣嘅檢疫中心啦，因為個容量嘅問題啦，同埋考慮到 Omicron 嘅特性啦，所以係密切接觸者方面啦，檢疫嘅日數由21日啦，係去到減到14日，咁再加7日嘅家居監察嘅咁。咁另外咧，有啲酒店方面咧，都係開始係加入咧呢個接收密切接觸者嘅行列，包括荃灣思麗酒店啦、麗悦酒店啦，另外觀塘帝盛酒店啦，即係話而家可以即時用啊連。埋竹篙灣檢疫中心嚟講咧，可以即時用接收一啲密切接觸者嘅位咧，有907個。不過見到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咧，尋日都講到話仲有成800多個密切接觸者咧係等緊去送嘅，咁即係話可能啲檢疫設施嘅位咧都可能會好快爆噶啦。咁整體嚟講，用一啲嘅酒店。檢疫酒店去接收一啲密切接觸者，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嘅。電話旁邊有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柏良，早晨。 Hey, 早晨，焦乐文，早晨。 我姚柏良想讲下，而家就有一啲嘅酒店啦，系叫做帮手去接收一啲本身净系喺竹篙湾检疫中心接嘅密切接触者咧。点睇呢一个嘅方向咧？用检疫酒店嘅方式。 嗱，其实就我谂，我哋整个旅游业界咧，其实都系即系可以讲话站喺防疫嘅最前线噶啦，尤其系酒店业啦，其实。即係而家整個旅遊業咧，即係旅行社嘅業務就徹底清零啦。而家基本上係咩業務都冇啦。咁酒店亦都係喺度艱苦經營緊嘅。咁喺冇任何嘅，我諗相信冇任何嘅行業咧，係即係比旅遊業係更加需要政府嘅支援同埋關注嘅。咁、目前即係竹篙灣有咁大嘅壓力啦。咁即係我哋覺得呢個方向係值得去推動嘅。即係如果喺目前老實講，即係突然間政府喺將嗰個英美澳加等8个国家嘅入境一个各方面系暂停14日啦，咁其实令到其实本身我哋好多经营紧检疫酒店嘅方面嘅酒店咧，都系一个损失惨重嘅，因为其实做好多退房啦，即系好多退订啦，因为航班嘅问题未解决，咁亦都翻唔到嚟，咁亦都本身好多客人系希望过翻嚟过年嘅，而家翻唔到啦，咁所以变咗其实检疫酒店嘅方面亦都即系喺呢方面都有好大嘅损失。咁 少咗幾多少？可唔可以講下檢疫酒店原本係幾多少？因為可能好多地方海外嘅地方嘅旅客嚟唔到香港，咁嗰個嘅入住率而家係降到幾多嘅？ 嗱，從要計嗰方面了解翻咧，其實本身即係喺嗰個即係農曆年前呢段時間咧，即係基本上都好多酒店都可以去到即係80-90%嘅一個預訂嘅。咁、但係一突然間呢個新嘅措施收緊咧，咁其實即係回落翻去得個40-50%嘅啫，好多酒店都。咁、所以呢度係有啲空間，係有空間係可以即係頭先講話嗰啲緊密接觸者嗰方面咧，如果入住檢疫酒店咧，呢方面係可以能夠補充到少少啦。但其實就即係都希望坊間都理解咧，其實檢疫酒店都承受一個好大壓力嘅，因為真係站喺一個防疫嘅最前線。其實嗰、個員工嘅壓力啊，以至酒店好多方面嘅配套設施嘅配合啊，都係需要有好多嘅投入嘅。但往往政府喺呢方面嚟講咧，可能又本身喺合約上又冇咩呢方面嘅規定，咁變咗又冇咩特別嘅支援。咁所以喺嗰方面， 即係酒店嗰方面嘅運作都係相當之艱難嘅，目前嚟講。 嗱，我想搞清楚咧，就算俾一啲入境旅客住嗰類檢疫酒店咧，有吉位啦，或者入住率低咗啦，都唔可以溝埋啲密切接觸者喺同一間度做噶，係咪噶？ 嗱，呢度佢未有具體嘅細節啦，就基本上咧，即係現時嚟講，檢疫酒店咧，即係譬如間，如果真係有個客人係中咗Omicron 啦，或者中咗呢個新冠病毒嘅話咧，其實嗰間房又要 hold 住。或者甚至成層，如果 Omicron 向成層都不可以用得嘅，即係要等政府指定的嗰個清潔承辦商去做一個徹底嘅清潔消毒，咁先可以再即係放翻間房出嚟去用嘅。咁但係往往呢啲清潔承辦商咧，人手又不足啦，亦都係即係價錢亦都相當於高昂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講，其實好多酒店房咧。即係你望落去好似好難訂房，但係即係佢跟酒店多數都係仲有好多房係吉咗喺度嘅，但係用唔到。 我意思佢有房吉都未必幫到而家話竹篙灣檢疫中心嗰啲容量唔夠，未必可以騰空到去幫佢哋。同埋我想問咧，你頭先話自己酒店都要投入唔少落去即係係咪即係維持嗰個嘅防疫嘅即係水準啦？所以可能都要投放唔少嘅資源去改裝間酒店，令到佢可以喺防疫上面合乎標準咧。間檢疫酒店係咪咁嘅意思？ 對於本身未參與加入的來講，當然是要符合即政府對檢疫酒店的要求，很多的規定啦、已經營運緊的來講，都會因應個疫情的變化而有很多額外的要求的。譬如在 Omicron 出現之後，其實就都是要求很多酒店要加很多的先鋒機入房的、以往來講只是需要在走廊那裡加先鋒機而已嘛。咁但係後嚟就亦都係要求酒店咧，又要撲啲先鋒機咧擺入房咧，即係確保嗰個空氣嗰方面嘅清新。咁所以好多呢方面咧都係即係令到業界都疲於奔命嘅。但當然即係頭先你所講嘅，即係如果嗰、那個竹篙灣嗰方面未能夠符合到嗰、那個緊密接觸者嗰方面嘅需求嘅時候，即係揾我哋酒店去幫手，業界亦都係樂意去做，但係就。可能政府喺嗰方面嚟講，都會要求即係同一般嘅檢疫酒店同埋呢方面可能要有啲嘅隔離咯，有啲嘅分開咯。 Okay. 但如果由一般檢疫酒店去到竹篙灣嗰啲，講嘅係緊密接觸者，可能嗰個危機又再大啲啦嘛。呢啲酒店要變做可以收一啲緊密接觸者嘅時候，成個即係要轉換啦個過程啦，或者要投放一啲即係硬件上面嘅配套上面啦，要搞幾耐嘅咧？或者係有冇一個即係指標係同你哋傾過㗎？即係政府方面。 其實就事實上係對於呢方面嚟講，那個風險係更加高嘅，所以酒店都要好慎重去考慮去點樣配合啦。咁因為你而家一般嘅檢疫酒店咧，大家知道嚟到機場做曬檢測，即係冇確診係陰性嘅，咁先至會送嚟酒店噶嘛。咁呢方面相對嚟講係會即係比起響竹篙灣呢啲緊密接觸者去。入住酒店呢方面嚟講，個風險可能仲低少少，所以喺呢方面嚟講咧，都係需要政府咧同業界咧要有緊密嘅溝通，同埋咧即係有適切嘅支援，咁令到業界咧即係響站住響個抗疫最前線嘅角度嚟講，業界都係好樂意去配合嚇，但係就喺呢方面嘅支援就要足夠咯，同埋嗰個溝通要足夠咯，響嗰方面即係我相信政府。相關的部門咧，應該喺呢幾日都係要即係加強同業界去溝通嘅。 好啊，姚柏良，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有關於酒店方面，而家係咪可以有啲檢疫酒店幫到竹篙灣檢疫中心嗰、那個容量未必好夠啊，就嚟爆棚嗰個情況咧？咁姚柏良咧就係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嚟嘅。咁啊，各位對於頭先講到一啲用一啲檢疫酒店嘅方式去幫竹篙灣嗰個檢疫中心啦，點睇？1872311，1872311，休息一陣。 消费者委员会主办，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牛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立法会通过垃圾征费条例草案， 消委会接数百消费券相关投诉，涉商户自设最低消费及电子支付平台服务。 究竟哪些是市民最关注的消费新闻呢？ 请即登入 www.consumer.org.hk 网上投票。 牛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而家去睇咧，空氣質素咧，一個叫空氣質素嘅健康指數，咁就分一至十級同埋十加啦。如果係七級或者以上咧，已經叫做高或者甚高啊，甚至嚴重嘅水平噶啦。咁見到咧喺數字上面咧，就睇到話而家一般空氣監測站啦，揾到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咧，屬於高風險時數，即係講緊數字指數七或者以上咧，喺上年嚟講咧就有2178個鐘頭，咁即係。比起前年咧，系多咗超過三成啊！即系呢啲高風險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嘅時數係多咗三成啊！上年比起前年，個別區份方面，最嚴重就係屯門啦，跟住其次係元朗，咁啊第三係北區嘅。咁啊，見到環保署都話啦，上年嘅一般空氣監測站錄得嘅超標時數比前年高啦，相信咧係同氣象條件啦，以及係2020年咧有好多活動咧受到防疫措施影響有關。咁但係咧，該署就話咧，整體空氣質素持續改善嘅趨勢咧並冇改變嘅。請呢位嘉賓同我哋講下先，綠色力量總監謝慕琪，早晨。 是早晨嘅，萧生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头先讲到一啲空气监测站嘅数据啦，你哋系咪都有分析过，详细分析过，睇到上年有一啲嘅唔同，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你哋嘅发现？ 系咁，其实我哋咧就都喺嗰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即系喺14年开始嘅时候，我哋都有一路每一年去睇住嘅。咁我哋发觉其实咧佢嗰个时数同埋嗰个日数嚟讲咧，其实喺呢八年都变化，其实都系不断咁样上上落落嘅变化。咁冇错，系的确咧同嗰个气象咧系有关系嘅。咁包括嗰啲嘅冬天同埋夏天，夏天就主要系嗰个台风啦，冬天主要系嗰啲北边嗰啲季候风。咁我哋发觉就其实去年2020年的确系一个比较低嘅年份嚟嘅，咁其实佢又唔系特别低嘅，咁喺2016年嘅时候嚟讲啦，其实咧都系好低嘅，咁嗰年亦都系一啲气象嘅情况，即系比较有利于驱散啲污染物。 去年低定，但前年再低啲系嘛？前年就 前年只啱系 sorry 你讲2020年特别低系嘛 ？OK。 2020年同埋2016年咧都系比较低嘅，即系你可以话呢两年系最低嘅。 有冇咩原因或者分析嘅咧？ 嗱，如果讲紧2020年咧，我谂主要都会系一个疫情加埋嗰个气象嗰个因素影响啦。咁因为我哋发觉其实头嗰季2020年头嗰一季嚟讲咧，其实基本上咧。一月咧系冇呢个嘅即系我哋叫做超过呢个高风险呢个嘅记录嘅。咁其实呢个系比较少有，因为咧我哋发觉喺冬天一月嗰个时分嚟讲咧，其实就系嗰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经常超标嘅时间嚟嘅。咁2020年嘅一月咧，其实系好奇怪地咧系冇记录嘅。咁呢個係應該相信同嗰個疫情令到嗰啲嘅措施去封關啊，或者係一啲交通上嗰個嘅往來少咗啊，咁係有關係嘅。 嗯， 咁2016年就主要係氣象嗰個問題啊。 嗯，因為有幾個區咧就話屯門、元朗北區就係、是、即係叫做空氣嗰、那個質素健康指數咧就係、是、比較高啊，即係嚴重啲嘅區嚟嘅。有冇啲原因係咪過往嗰幾年都係呢幾個區係排頭位嘅咧？同埋上年佢哋係排頭位。即系头嗰几位咧，系咪都同成个经济因素活动翻有关系咧？同内地比较接近，有冇关系咧？ 嗱，呢个咧就其实咧，有啲奇怪嘅。嗱，因为咧，其实譬如你讲紧元朗、屯门、东涌，甚至乎系北区或者系即系比较新啲嘅大埔，咁其实呢啲区别都系新市镇。咁我哋其实你谂下，点解唔系市区咧？點解會係新市鎮呢？咁呢樣嘢其實係有都大家都需要，或者政府都需要去留意嘅呢樣嘢。咁我哋喺早期2014年去監測嘅時候咧，我哋發覺的確係屯門、元朗、東涌咧係嗰個我哋叫爆燈嘅時數係高嘅。但跟住落嚟嗰啲咧，其實都係一啲市區嘅啲站嚟嘅，即係例如係葵涌啊。例如是觀塘啊，呢啲站咧係跟住落去嘅。咁但係我哋一路咁樣去按年咁樣去監察落去咧，發覺咧嗱頭嗰三位咧冇乜點變嘅，但係咧大埔咧就慢慢嗰個時數咧係慢慢就即係多啊，變咗佢咧係去到今年其實已經係頭五位嘅裡面。反而一啲咧，我哋覺得 係比較污糟近市區環境嗰啲咧，佢嗰個時數或者佢嗰個排名咧係越嚟越低嘅。 嗯， 啊，好明顯嘅就譬如係觀塘啦，觀塘佢其實喺2014年咧佢係第四，但係即係去到2018年咧，佢去到十幾嘅啦。 嗯， 咁呢樣嘢咧，其實我哋都係我哋都睇緊啊，因為咧嗱，冇錯。政府話佢哋即係我哋政府而家好努力做好多改善空氣質素嘅措施係湊效，咁我哋見到大圍成個香港區域一啲嘅污染物嗰個份量其實係的確係少咗嘅，呢個係事實嚟嘅。 嗯， 除咗臭氧，咁但係個別嗰個區域或者係我哋講緊我哋自己針我哋呢個調查針對嗰個爆燈嗰個時數，即係話咧平均數可能係好靚，但係如果你有好多嘅時間都係超標嘅，即係話市民暴露係一個有健康風險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值得參考去深思一個問題。咁我哋就會發覺，哇，點解會喺新市鎮即係咁容易爆燈咧？咁我哋都同意政府所講嘅，因為佢哋比較接近一啲內地嘅污染源。咁只要嗰個氣象啊，嗰個風向啱嘅話咧，佢哋的確係首當其衝嘅，呢個係啱嘅。咁但亦都有一啲學者嗰個研究指出，就係話本地嗰個污染源其實咧都係對香港空氣質素咧有一個嘅重要嘅影響。咁所以嚟講咧，我哋覺得呢啲區域政府其實好著意係好想將香港人口咧係即係分布啊，慢慢地將佢哋咧係移遷去呢啲我哋叫新界北邊啊，或者西邊嘅區域。咁我哋就覺得政府咁做，但係我哋見唔到政府有啲相應好好好嘅一啲改善呢個空氣質素嘅措施喺度。佢仍然係依靠即係譬如環境影響評估條例啦，空氣污染管制條例啦。同埋一啲佢哋所建議嘅一啲嘅綠色交通啊，咁但係你睇翻綠色交通，例如我哋譬如我哋喺啟德區啦，或者甚至乎而家洪水橋區咧，佢嗰個所謂嘅綠色交通系統咧，似乎都係第一嗰個規模好細，二嚟仍然佢係唔夠大刀闊斧去減排，咁變咗我哋其實對於將來譬如北部都會呢啲咁大型人口嘅地方，佢嗰個市民即係能夠吸到新鮮空氣嘅情況， okay, 我哋都有啲擔憂嘅。 嗱，一分鐘到啫，講下有咩建議？如果喺呢啲區要做一啲發展嘅時候， 嗱，我諗政府南綠都市嗰個嘅建議係非常之好嘅，咁但係就千祈唔好作為一個美化都市嘅即係項目去做啦，就真係能夠利用到譬如即係我哋嗰個水資源啊，一啲綠化。去針對翻空氣，針對翻市民嗰個質素，去改善個空氣，咁亦都要減温，因為咧譬如臭氧嚟講咧，温度一個好決定性嘅因素。如果減到温嘅話咧，臭氧嘅情況都會改善到。 好啊，唔該曬鄭慕琪，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同我哋簡單講咗佢哋發現而家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啦，一啲嘅數據分析啦，同埋我哋發現個別區嘅以前可能都未必污染太嚴重，尤其是一啲新市鎮區，不過佢哋就發現近年咧都係，尤其是特別大埔咁樣講到就係已經躋身咗係五大污染地區咯，過往都係比較少污染嘅。咁啊，呢個情況你又點睇？會唔會你都係住喺一啲新市鎮嘅區，都留意到一啲空氣污染嘅情況咧？講下你嘅睇法，一八七二三啲咧，一八七二三咩咧？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九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表示，对近期新冠变异病毒株 Omicron 在香港蔓延情况感到担忧。他说 Omicron 的确诊数目差不多两日就多一倍，因此收紧防疫措施是有必要。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到，崇光百货售货员在屯门开药房的爸爸亦都初步确诊。他相信较难追踪接触者，因为药房未必有用安心出行，或者只能靠是否有电子收费记录或翻睇闭路电视作追踪调查，但这些都属滞后方法。另外，政府决定缩短本地个案密切接触者的强制检疫期，由21日减至14日，之后回家自我监察。 第19日到社区检测中心接受检测。曾其恩认为做法稳阵，但他认为家居监察亦都需要配合其他法律规范，要有特定范围，外出时间不能够太离谱。被列为受限区域的荔枝角美孚新村第五期难受道5至7号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大约340名居民接受检测，没有发现阳性检测个案。政府派员到访大约150户，当中大约15户在过程中没有人应门，包括可能已经接受检疫或隔离的住户。南韩军方表示，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疑似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当地朝早7点半公布，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物，疑似是弹道导弹，正分析射程、高度等数据。今次是北韩在上星期三进行发射活动之后一星期内第二次试射。日本共同社引述东京政府消息人士表示，飞行物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海域，目前并没有收到船只或飞机受损报告。首相岸田文雄表示，北韩多次发射令人遗憾，日本将加强监控北韩的军事活动。北韩声称上星期三发射高超音速导弹，南韩方面其后指，根据军方研判，北韩当日所发射的导弹未达到高超音速飞行器的水平。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重点就哈萨克局势交换意见。拉夫罗夫介绍了以俄罗斯为首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特别峰会对哈萨克局势作出的评估，表示越来越多信息清楚表明哈萨克目前乱局是外部势力精心策划的暴动，这个亦是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本人和哈萨克方面的看法。他指集安组织应哈萨克请求派出维和部队采取行动之后，当地局势得到明显改善。王毅强调，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专门向托卡耶夫致口信，公开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外部势力蓄意在哈萨克制造动荡，策动颜色革命。王毅说，中方认同托卡耶夫对暴力恐怖事件的性质判断，支持集安组织在尊重哈萨克主权的前提下，协助哈萨克打击暴力恐怖势力，为当地恢复稳定发挥积极作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朝早清凉，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持续清凉。现在气温14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53点，跌93点，成交金额99.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88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82点，跌24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万洲国际5.17跌8仙，康希诺生物167.5跌10.3，腾讯控股456.6升3.4。阿里巴巴124.7跌2.9，友邦保险78.95跌1.05仙，美团208升4.4，信誉光学科技218跌2.6，创科实业144.6升5.6，金科服务34.35跌5毫，永泰生物13.7。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96，日元115.31，瑞士法郎0.927，加元1.266，人民币6.373，英镑兑美元1.359，欧元兑美元1.134，欧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677。日经平均指数报28,235点，跌242点。港金现价报16,770，升1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44美元，卖出1,806.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讲呈祥道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清丽苑。青山公路嘅葵涌段落翻去呈祥道咧，都仲系挤塞，车龙接近中山台。重复多次啦，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主教坟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清丽苑。青山公路嘅葵涌段落翻去呈祥道都系挤塞，车龙接近中山台。咁至 至於反方向，呈祥道去荃灣近住明愛醫院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好，但是車龍未消散，仲有好擠塞，車龍排到去龍翔道近住彩虹村，就是呈祥道去荃灣方向近住明愛醫院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車龍就未消散，仲有好長的排到去龍翔道近住彩虹村。咁喺渡轮方面咧，珀麗灣來往中環同埋荃灣渡輪服務部分班次咧，將會由巴士站代嘅，就係珀麗灣往返中環同埋荃灣嘅渡輪服務部分班次將會由巴士站代。咁搭呢條路線嘅朋友咧，請你留意啦。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喺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喺皇后大道東；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李安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水街。咁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呢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油站对出。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掩埔房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窝打老道。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咧，仲系车多，车龙就排到去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和清水湾道碧屋落斜方向西贡。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022年1月11日，洪慧文生日宴人数增至214人，确诊女子赴宴前曾私人聚会。 北角女机舱服务员群组出现第六代传播，崇光女售货员染疫或与输入个案相关。 密切接触者检疫缩短至14日，之后家居监察7天。 美俄安全会谈结束，俄方指深入具体，美方称确认不应爆核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到一般空气监测站录得的一个叫做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指数7或以上，即是叫做高风险时数。上年来讲就2178个钟头，即是比起前年多了30多。就咁看这个幅度好像多了30多。不过再比较返在2019年其实当时是3000多个钟的。整体整个空气污染的情况同埋啲个别区分，有一啲区呢就过往可能嗰个嘅排名呢冇咁高嘅个污染嗰个排名。但今次都排得高了一点的。请一位嘉宾跟我们谈。有环境保护署助理署长括弧空气质素政策梁启明，早晨。 是，早晨小乐文。 早晨梁启明。 是啊，是 啊。同大家讲一下，因为今次这个数字上面就看到上年就高过前年，是一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那个高风险的时数上面。就这单比较上年和前年，是不是即是说空气质素变差，可不可以这么讲呢？ 这个短期的空气质素改变呢，其实跟气象很有关系啦。刚才你们访问那位的环团的嘉宾都有提到，其实这个时数呢都要小心的。因为呢我们有两个空气监测站，就是北区站和南区站，在2020年7月才开始运作，即是说它少了6个月的数。但是2021年呢就有全年12个月的数。所以呢，如果只是拿了这么多个监测站加上然后做一个比较呢，是个基准是不一致的。 不應該做一個這樣的比較，如果只是正式比較呢應該拎走這兩個站。 OK 明白，即是這個基礎不同， 是的，這個基礎不一樣的、這個是第一個用這個短期時數去做一個長期風險的評估、另一方面呢，正正因為這樣呢，這些短期的變化呢是太大了，每一年都波動的，咁所以我哋真正去评估我哋个减排啊，或者个改善方向咧，系应该睇长期嗰个年均浓度嘅变化嘅。 嗯， 吓、过去由2010年到2021年咧，其实一般监制站所有污染物嘅年均浓度咧，大概减少咗40%-50%嘅。 嗯， 呢个系不争嘅事实嚟嘅。 不过呢个系咪我见有啲又再比较，譬如臭氧方面呢、這个系冇特别减到定系点样 嘅？臭氧系一个区域嘅问题啦，這个仍然都系我哋成个大湾区咧要处理嘅问题。呢、這个系其中一个嘅污染物咧系冇跌过嘅，可以话佢系慢慢咁上升啦。咁最主要咧就系佢一个短期风险啦，系啲波动咧比较大嘅、有一啲年份咧佢超标日数会比较多。即譬如2019年呢，我哋喺塔門站一個背景站啦，乜嘢都冇嘅，可以超標50日嘅。 嗯。 但係去到去年呢係跌返去20幾日嘅啫。所以我哋要好強調俾市民知道呢，呢、這個短期嘅空氣質素變化呢好受氣象條件嘅變化影響。 嗯，但剛才講到譬如臭氧始終佢都係一個嘅污染物啦，咁但係佢又慢慢去上升啦，有啲乜嘢嘅方法去處理呢？除咗因為佢係屬於區域性嘅，香港自己可以做啲乜嘢，區域性可以做啲乜嘢呢？又 好啦，先講香港方面啦，咁我哋已經係提出咗好多嘅改善方案喺我哋嗰個今啱啱去年我哋推出咗個清新空氣藍圖啦，裏面講到好明顯就話嚟緊我哋會將汽車轉做電動化啦。 嗯 基本上私家車在2035年之前呢就會首次登記只是可以買電動車的啦。咁我哋都做緊相關的政策呢，去研究點樣幫助一啲商業車去改造電動化。咁、電廠呢亦都會逐步呢去減少用煤的啦。咁、其實過往我哋由電廠用煤嘅百分比 50% 現在已經減少到 25%。咁喺嚟緊嘅將來呢，大概喺2035年呢，全部煤廠都已經不會再用了。所以這個在個長遠來說，我們是會不斷改善我們香港本身的排放啦。咁我們亦都有很多的同內地，尤其是廣東省的粵港合作，我們都是傾緊一個減排方案的。 Okay. 其實現在我們現時已經是講緊未來五年由去到2025啦，同埋2030要減排嘅幅度。咁、喺今年下半年咧，我哋應該會公布個減排方案噶啦。 好，嗱，梁啟明，我想問，因為我見到綠色力量咧，頭先都有提到話啊，發現到咧一啲新市鎮啊，即係譬如屯門啊、元朗啊、大埔北區嗰啲咧，那個嘅污染咧，過往都係比較少，但係近即係最新嘅數字睇到啊，好似越爬越高喎。反而過往一啲污染嚴重嘅地區，譬如市區啲嘅觀塘啊、葵涌啊、荃灣嗰啲咧，就反而個污染程度好似係下降緊嘅。點解？有冇分析過呢、這個？ 我哋有分析嘅，其實呢，如果你淨係睇嗰個指數嘅話，就好似嗰啲嘅地方，頭先相關嘅北區嘅地方呢，佢嗰個超標嘅時數或者日數多啲、但係如果你真係細心咁去分析返每一隻污染物，其實每一隻污染物，譬如話我哋擔心嘅二氧化氮咁樣啦，汽車排放嘅嘢，其實喺東涌、元朗、北區一定係比深水埗、觀塘、荃灣好嘅喎，PM 2.5 即係我哋吸入咧呢個懸浮粒子濃度咧，同樣地咧喺北區同係差唔多係最低嗰部分嘅喎。咁點解究竟嗰個短期風險會高咗？就因為臭氧，因為臭氧嘅超標係喺北區或者我哋喺邊界嘅地方咧，係相對於佢個濃度係高少少嘅。 咁一隻臭氧就拉高曬其他， 冇錯啦。個臭氧會拉高曬嗰個水平嘅、甚至去拉高曬嗰個時數嘅，咁、所以呢、這個亦都我哋係見到臭氧係一個咁重要嘅區域問題啦。所以點解政府咧亦都係同內地咧係緊密合作，去喺未來幾年裏面咧係盡量推出一啲新嘅減排方案去處理呢個臭氧問題。 OK， 梁啟明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梁啟明咧就係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括弧空氣質素政策，講到有關於呢一個嘅一般監測站啦錄得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嘅一啲污染高風險時數比較高嘅情況。頭先都同我哋解釋咗啊，點解有一啲地方啊過往可能污染物比較低啲，而家又多啲咧，就同個臭氧咧係有關係嘅。而家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凡。制作张凤平。 在电影《情迷巴塞隆拿》入面，有一个老诗人，他因为憎恨世界，所以就创作了很多美丽的诗句，但是从来都不肯给任何人阅读。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就跟他完全相反，他将一生奉献了给诗，还留下了名句： 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 辛波斯卡对世界的关爱，令到万事万物在他笔下都可以化成诗句。美好的事物例如天空和植物，悲伤好像葬礼和空难，渺小如甲虫和沙粒，丑恶如炸弹和战争，通通都可以入诗。他不会故作深沉，而是用幽默又温柔的方式，将日常生活锤炼出美丽而风格独特的诗句。例如以下节录的这首《在一颗小星星下》： 但愿快乐不会因我视其为己有而生气，但愿死者内心包容我逐渐衰退的记忆，我为自己分分秒秒疏漏万物向时间致歉，我为将新欢视为初恋向旧爱致歉，远方的战争啊，原谅我带花回家，裂开的伤口啊，原谅我扎到手指，我为我的小步舞曲唱片向在深渊呐喊的人致歉，我为清晨五点仍熟睡向在火车站候车的人致歉，被追猎的希望啊，原谅我不时大笑，沙漠啊，原谅我未及时送上一池水，而你这些年来未曾改变，始终在同一笼中，目不转睛盯望着空中同一定点的猎鹰啊！原谅我，虽然你已成为标本，我为桌子的四只脚向被砍下的树木致歉，我为简短的回答向庞大的问题致歉。 对我而言，辛波斯卡的诗就好像小个最喜欢玩的那些玻璃弹珠咁，透明清澈，闪耀住纯真同埋宽容。但是里面包裹住色彩各异的螺旋彩条，每一颗都因为感而显得珍贵和特别。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辛波斯卡》，作者辛波斯卡，由宝平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見到社區入面都有唔同嘅新冠病毒嘅感染群組啦，喺檢疫方面，頭先都講到啦，啲檢疫中心喺竹篙灣嗰度啦，衞生防護中心都話幾乎冇位咁，所以咧都會將嗰個檢疫期縮短等等嘅。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除咗講到檢疫期，講到小朋友打針方面又點睇咧？電話旁邊咧就有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孔凡毅，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教授。咁想问一下啦，因为见到咧，医院药剂师学会就话，因为而家小朋友嚟讲啦，十二岁以下咧就未打得新冠疫苗嘅。咁佢哋就话，伏必泰嘅儿童嘅即系儿童打伏必泰方面咧，其实可以用成人嘅伏必泰疫苗嘅。咁抽三分一剂量，咁就为啲五至十一岁嘅小朋友打。两剂之间咧隔八个星期，就话呢个都系仿效英国嘅做法嘅。点睇呢个做法咧？可唔可行啊？觉得？ 嗱，而家其實科興嘅疫苗嚟講咧，其實就已經係審批咗係專科委員會同埋呢個科學委員會咧，都已經係審批咗係可以三至到十一歲其實都可以打得。不過因為之前咧係嗰個優先咧係俾咗十一到十七歲係接種咗先，咁所以下一步咧應該就會係推到三至十一歲。咁至於伏必泰咧，其實喺美國同埋歐洲咧係已經係得到授權係可以接種，亦都嗰個疫苗接種計劃開始咗噶啦 ，for 五至到十一歲嘅兒童。咁香港嚟講咧，其實就呢、這個復星咧已經係入紙，就係、是、已經係即係有個意向書話係會入紙。咁而家其實我哋 仍然都是等等佢一啲嘅數據同埋正式申請，係去攞呢一個嘅即係授權去即係應用。咁留意翻咧，其實兒童嗰個嘅疫苗咧，復必泰疫苗咧，同成人係有啲唔同嘅，因為本身佢一個嗰、那個formulation 咧，嗰、那個嘅成分方面咧，其實係大人嘅三分之一，但係佢嗰個嘅裡面嗰個嘅溶劑咧，其實係大人嘅二分之一嚟嘅，咁所以佢嗰個組合係有少少唔同。 即系点啊？溶剂二分之一，但个剂量就 系 三分之一，可唔可以简单解释？ 系啦，即系里边抗原嘅剂量系大人嘅三分之一，咁但系佢个溶剂，即系佢个里面嗰啲嘅液体咧，系成人嘅二分之一嚟嘅。 嗯 ，OK， 咁所以嗰个系嗰、那个整体嗰个情况系嗰个用嗰啲疫苗系有少少唔同。咁理论上或者科学上咧，其实系可以抽三分之一。大人嘅劑量係三分之一去用嘅，咁、但係暫時咧呢一方面咧，我哋據我所知咧係復星咧係未得到嗰個嘅即係嗰、那個嘅呢個嘅規税咧係批准係咁樣用法啊，所以同埋英國嘅其實英國嘅做法咧，其實都係暫時係屬於所謂嘅研究嘅方法個方向嚟嘅。咁所以我相信係，如果真係要咁樣做咧，係要得到一啲嘅即係佢嗰個輝瑞藥廠嘅所謂嘅批准，咁先可以咁樣做法。 咁、所以香港方面都暫時係，因為你話即係等緊佢有個意向嘅申請，都係香港方面就齋等，就好難話自己。 而家個問題咧就係、反而係嗰個嘅即係嗰個嘅攞唔攞到嗰啲疫苗，即係個 supply 嘅問題。即係究竟？復必泰兒童嘅疫苗咧，有冇足夠嘅提供係俾香港？咁、我哋其實都係好想佢快啲係攞到嗰講緊可能係八十萬劑嘅兒童嘅疫苗咧，係可以供應俾香港。咁變咗咧，就家長可以有得選擇，可以打呢個復必泰或者係打呢個科興嘅疫苗，俾5至11歲嘅兒童。 咁所以總之你就係唔建議話，即係自己香港或者自己嘅前線醫護人員溝嗰啲嘅成人嘅劑量變成兒童劑量，就應該係難以可以做到啦。呢個階段都係 嗱，暫時唔可以，但係我相信科學上其實得嘅。咁、但係一定要有一啲多啲嘅數據，同埋一定要講緊係可能得到即係輝瑞藥廠嘅批准，咁先可以咁樣做法。 Okay. 如果唔係就嗰個理據上支持唔到，同埋如果真係有乜嘢嘅。所謂的真係，如果不幸有啲所謂的副作用，咁究竟點樣去處理呢？咁樣，咁所以呢兩方面都要得到一啲嘅支持，咁先可以做得到。 其實政府香港政府可唔可以自己邀請啦？即係藥廠係向我哋申請話係供應嗰個兒童復必泰嘅？ 唔係，其實係已經係催促緊佢哋盡快供應嗰個兒童嘅復必泰俾我哋嘅。 Okay. 其實已經報緊嘅啦，衛生署已經。 好啊。 咁只不過係佢哋一路都。我相信是不足夠尤其是你見到Omicron 在歐美而家爆得咁緊要咧，佢哋應該是暫時嗰個供應嗰度係唔足夠。 OK， 另外有檢疫期嗰度，你有關於密切接觸者21日變成14+7嘅，點睇呢個方向可唔可行咧？覺得 的確嘅，其實呢個係你見到其實第一就係 Omicron 本身嗰個嘅潛伏期好短啦，咁、第二就係、其實就算你喺外防外面輸入嘅個案咧，其實絕大部分咧超過90%或者99%，其實都係14日內就已經係陽性噶啦。咁、所以基本上係14日係一個即係好合理嘅做法。咁亦都係真真正正係可以舒緩到嗰個嘅而家嗰個房唔足夠嘅情況。 走漏機會大唔大呢？因為除了 Omicron 之前仲有 Delta 嗰啲嘛 ，Delta 嗰個嘅潛伏期可能又長啲喎。 其實嗰、那個99% 係講緊 Delta 嘅，咁所以而家 Omicron 更加短嘅話咧，其實嗰個走漏嘅機會就更加細。而 Omicron 基本上係已經係成為嗰個主流嘅病毒嚟嘅。 因為14+7有7日就係呢個家居醫學監察嘅，你同唔同意喺屋企咁做？同埋佢哋可以出街嘅喎，有啲時間都期間有冇問題呢、這個？ 即係後。已經即係 可以14日後檢測的機會是非常非常之小的。咁第二樣嘢就係基本上你戴咗手鏈之後，其實就一路都要追測到你，同埋你每日都有做呢一個嘅檢測嘅話咧，其實就非常之安全，唔會走漏。 咁咪再加密，因為佢話譬如其中去到第19號咧，就話19日啊，就要去社區檢測中心深做檢測嘅，使唔使再密啲咧？呢個人， 我覺得唔需要啦，其實已經好夠，好足夠啊。基本上14日打後檢測嘅機會係非常非常之微。 OK， 頭先咧有聽眾都即係打嚟反映嘅，就係佢就要喺即係檢疫中心嗰度做個檢疫21日嘅，咁但係佢個個案就係涉及之前黃室堡嘅，即係就唔係話今次可以有效咧，可以縮短到14+7呢一個包括埋嘅個案入邊啦，因為14+7就係尋日嘅個案先開始計嘅咁。你覺得其實喺實際上或者醫學上有冇需要，又或者可唔可以之前嗰啲嘅個案都縮短個檢疫期咧？ 可以嘅，其實絕對可以，因為其實即係嗰個科學上或者係臨床上，其實都係支持14+7嘅。咁甚或乎你講到將來嚟講，或者外防嘅輸入，其實都可以短到14+7嘅。即係就算喺外面翻嚟嘅人士，或者而家喺酒店隔離人士，其實都可以應用翻同一個道理係14+7嘅。咁呢個我相信係會慢慢會向嗰方面即係做嘅，因為呢樣嘢係第一可以舒緩咗嗰個嘅即係隔離嘅牀位嘅不足喺 Tiny Bay 或者係呢一個珠寶灣講緊，或者係酒店嘅隔離，咁其實係個個方向會咁樣做。 而家就話社區應該有一啲隱形傳播鏈啦，仍然有一啲源頭不明嘅個案啦。你自己覺得一啲防疫措施方面有冇需要再收緊咧？譬如而家有人提話翻學係咪停課啊？起碼停免授課啊，早啲放年假或者即係在家工作啊等等嗰啲方向，你點睇咧？需唔需要再收緊咧？又 其實見到衛生署嘅同事係做得非常之好，今次其實嗰個追蹤係做得好快，咁所以我相信今次應該咧係可以係喺啱啱第五波爆發嘅之後咧，係已經希望可以控制得到。咁其實嚟緊呢幾日咧，就都已經知道需唔需要收緊嗰個嘅防疫措施，因為如果再冇或者係好少嘅所謂係呢一個嘅冇源頭嘅個案，或者再見唔到全部都係同呢幾個即係而家個群組有關嘅話咧，咁其實就應該理論上第五波是可以控制到，如果再有多啲嘅個案咧，其實就已經係見到真係要收緊噶啦。咁所以暫時嚟講，我相信嗰個防疫措施係足夠，同埋咧係暫時唔需要停課。 另外有啲就話係咪要做全民檢測，又使唔使咧？ 唔需要，因為全民檢測其實會因為要用嘅時間好長，同埋要好多嘅人力。咁如果你真要全民檢測，其實可能要成個禮拜先做完。咁到其時咧，其實已經如果係爆嘅咧，已經係冇辦法追蹤得到，同埋已經係控制唔到。咁所以嗰個全民檢測嘅嘅做法，其實係唔恰當嘅。 因為有啲群組去到幾代啦， 除非你話兩日之內可以做曬全民檢測，咁我其實睇唔到兩日之內可以做得曬。 因為 個處理上或者係係做唔到。 OK。好，唔该晒孔凡毅教授，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先。啱啱倾过咧，就系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同我哋讲到儿童嘅伏必泰啦，系咪真系好似即系将大人嘅剂量系自己分成低啲嘅剂量就可以系打落儿童度咧？佢嗰个睇法咧，同药剂师学会有啲唔同嘅咁。另外讲到而家啲防疫措施，佢觉得咧睇埋呢几日啦嘅情况啦，都可能未必再需要系收紧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听日再同大家见面，拜拜。